手中，开呀花儿笑，云儿在那眼前睡得早，春风吹不到我的杨柳腰，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，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，燕儿大叶上上飞来了，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，管它一大风吹也萧萧，花绽了心红也会凋，少年的心儿永不老，几泉相闻黄发垂髫，我要花枝江儿水中摇，雪那月儿